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近日啊，一对年轻的小夫妻为了世界杯期间保护家庭和谐呢，居然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让无数的网友都笑喷了。这协议书的大致内容是：第一，每周呢只能和朋友看球一次；第二呢，看球时保证每一次只能喝2罐啤酒；第三呢，德国队输球了不能冲家人发脾气说脏话；第四就是工作日必须11点上床；第五就是为了弥补世界杯期间男方冷漠女方，男方需要呢买一支口红作为补偿。签字画押按手印一样都不少。 其实作为女同志来说，以上四点我都经历过。为了看个世界杯啊，深夜11点12点都被医生好球好球吓得都不知道周公刚刚跟我说了什么悄悄话了。所以这样的协议我觉得很有必要的存在。只是这第五点作为补偿的条件，我更希望是全家受益的产品。比如说炎炎夏日，一床牛皮凉席可比一支口红更实在呀。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啊，这又推荐起牛皮凉席来了。 难道您家的席子不应该换一换了吗？电脑笔记本办公已经被手机系统取代了，快餐小吃已经被点餐 APP 取代了，现金付款已经被支付软件取代了。而今年您家的席子还在用草席、竹席、亚麻席吗？不要再固执了，换床牛皮凉席吧。一整张水牛皮精致而长，牛背、牛腿、肩胛骨、牛腹部仔细看都能清晰可辨，摸上去皮肤的质感柔软舒适有弹性。1米5乘以2米的规格，您猜猜看能做多少双皮鞋，多少个皮包呢？ 不卖关子啊，告诉大家，今天一床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的商场统一售价是8900块。那活动当中呢，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直接享受的是2.9折的折扣，也就是2599元。 哇， 这是孟德兰厂家与想过时间签署的官方媒体合作价，在商超您是肯定享受不到的。所以为了不扰乱市场定位呢，本档活动只有30床的预售席位，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有朋友说2599块钱买床席子有点贵了吧。 2599块钱是不便宜，刚定做了10000多的橱柜给我家的锅碗瓢盆睡，那刚买了50000多的实木大衣柜给衣服被褥睡，可是我却睡着几百块钱的亚麻席，爱人睡得一身席印，父母睡的呢辗转反侧。为什么现在不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选择一床能用上几十年的水牛皮凉席试试看呢？ 是的，牛皮凉席温而不热凉而不寒的特性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通用之处。就算是三伏天里开着空调喝着冰啤，可能也无法解救您看球的燥热，但是一床可以散发凉气的牛皮席就是全家人的选择。临睡前只要开2个小时的空调，牛皮席的毛孔就会自然收纳凉气，而且就像小风扇一样，整晚都能享受到恒温舒适。关键是这样的夏季舒适一用就是好几十年，划算的每一年呢才40-50块钱，40-50块钱可以享受一整年的夏季凉爽，可比空调风扇实在多了。所以要我选择，牛皮凉席肯定比口红更加的实在呀。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616的李小姐说啊，最受不了的就是席子硬了，这脸上一道一道的印子一早上都消不了。还有3699的吴女士说啊，我们老板家用的就是牛皮席，听说可舒服了，只是这牛皮席用的时间长了会不会睡得不舒服，打理很麻烦呢？ 跟您说个道理您就明白了啊。我们都知道刚买的皮鞋可能会因为个人的脚型不同而有一些不适的磨合期，但是真皮质地的产品都是越用越柔软越用越光亮的，就像水牛皮凉席一样。